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这个时段的主持人夏冰。此时此刻呢，也推荐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这个艺术的周末呢，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一些特别适合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去找到一份趣味、找到一份温暖的这样的活动，那就是带着大家一起看展啊。之前呢，在我们乐行京津冀节目呢，也给大家预热了，就是咱们2021年度的青年艺术100年度展。这个青年艺术一百呢，它是一个发源于10年之前的专门汇集咱们全国最好的、最棒、最有代表性的青年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年展。那每年呢，会选取大概100个艺术家、100个作品，然后呢集中的在北京进行展出。今年的青年艺术一百的这个年度展呢，是在12月19号到12月31号在嘉德艺术中心亮相，也就是正正好是这个周末刚刚开展。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啊，邀请到了今年参展的两位青年艺术家来做客我们的乐行京津冀，跟大家来谈一谈他们参加青年艺术一百的感受，以及他们创作背后的很多有意思的故事。那我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两位青年艺术家。他们是康春慧啊。康春慧呢，他从小是跟随父亲一起学习西域文明以及绘画啊。来，康春慧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主持人夏冰好，我是艺术家康春慧。 嗯，坐在春慧旁边的是林海鹏，他12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国画系本科，16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那现在一直在北京全职从事国画创作。来，海鹏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海鹏，主持人夏冰好。 哎呀，好严肃啊，两位艺术家。先谈一谈那个青年一百，青年艺术一百开展之后两位的心情吧。春慧。 啊，因为这次也是我第因为我是十几年前就开始参与青年一百的这个活动，因为当时刚刚回国，也不认识就是同辈的年轻的艺术家，所以这个的确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现在一晃也是第11个年头了，对。 嗯，十年磨一剑啊。对于青年艺术一百来说是，对于艺术家来说也是。那个海鹏呢？ 对，我是那个前几年啊，就是毕业之后啊，来到这边，然后后来也是通过咱们这个一百啊，然后参加展览啊，然后开始就是开始这个和一百合作，然后现在逐渐的加深了解啊。对，反正感觉很幸运吧，也很好啊，基本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都特别感恩这个青年艺术一百这个平台。 是的是的， 所有青年艺术家们的一个聚会啊。那其实我们在看展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遗憾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跟这些作品背后的艺术家去深度的有这样的一个沟通。我觉得乐行京津冀能够让大家对于现在在青年艺术一百展出的这些作品背后的艺术家有这样的一个深度的沟通特别好，所以呢要邀请两位先介绍一下，隆重介绍一下今年你们带来参展的作品啊，也说一说你们各自的创作风格。从那个春慧开始吧，因为春慧是西域来的青年艺术家，新疆人。 对，我生在乌鲁木齐，但祖籍是邯郸，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北方人。对，所以我的 创作从刚开始的《植花祭月》到现在这次参展的作品这个系列呢，云林集的这个系列也是从刚开始的这种创作角度出发，到现在也基本上一直在延续着，就是从刚开始的根的这种，从根茎从文脉的这种探索开始，从这种出发点开始，慢慢找到了自己的现在不能说成熟吧，就是到了现在的这种创作的中心，就是这样。然后呢，这次我带来的两件作品，有一件是云林集，就是从中国的太湖石出发，然后所有的颜料，就是太湖石呢，虽然在中国是就是唯一一个我们把它用作艺术观光观赏的角度来看，其实西方把这种石头呢一般放在自然博物馆啊什么，只是一个矿物的一个方式，但是中国文人从古代开始就一直把它当成一种文人的一种情怀的抒发，所以呢我用它和它的中间的孔洞，太湖石中间的孔洞露出的这种像就是这种观赏角度，从桃花的这种像桃花源的这种方式再重新创作出发的这么一组作品。 我觉得这个春慧的作品其实能够感受到他个人在西域啊这种积淀，因为曾经呢他在龟兹壁画研究所整理临摹了克孜尔壁画，对吧？这段经历其实对你的创作影响蛮深的，对吗？ 对，因为现在开始我的有一个就是这个云林集啊，银翼的主角啊，这些就是从当时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呢它有很多丝绸之路上面的重要的石窟壁画，所以从小的时候经常跟父亲一起去看，的确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不光是从它的色彩造型上，还有就是它的整个的建筑风格，的确是给我们一个就是当时包括现在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所以我就一直在延续用它的这种色彩体系在进行创作，包括我所有的作品的颜料也是我来源于那边然后自己手工制作的。 就春慧的作品我觉得有一些看似是静物啊，就描画的是静物，但是真的有一种非常大漠非常广阔的感觉，这可能跟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也有关。那我们接下来来问一问海鹏啊，海鹏的作品是我非常好奇的，因为可能大家一开始看到海鹏的作品的话会会有一些问号啊，因为看上去他有点像我们的，如果说现实生活中有一些比较接近的东西的话，可能是比较像建筑图。 是的是的，对， 给我们详细说说。 好的好的，对，我那个作品吧，其实乍一看在面貌上给人的感觉就特别像建筑图纸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数据，然后好像是有很多算法啊等等，人一看感觉这也不像画啊，更谈不上这个像国画啊，但实际上呢我那个作品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说那个我一开始觉得呢以前也学过正常的传统国画啊，工笔啊，白描人物这些都画过，然后后来就觉得那个我总也就是按古人这个方式去画吧，总是觉得那个劲儿不够啊，就没什么意思。完后来就琢磨着我怎么能那个按自己的画法啊，然后去那个结合一下，或者说是怎么样去拓展一下。完后来就摸索自己的这个兴趣呀，还有审美等等。然后有一天我就发现，就是说有一天就是我在海边，然后我看那个就是傍晚那个波光粼粼的感觉的时候，我就突然那个感觉，哎，那个水面的那个起伏，然后它有一个耀眼的一面。完后来我就想，那么这个它很像我们每个人的那个就是个体啊生活啊等等，然后但是它这个耀眼的这一面呢，它还有另一面啊，然后那么这两面构成了这一个事物的这个 两面性， 两面性。然后我就想，那是不是可以用数字去给它转化一下呢？然后我就用这个数字的方法，因为数学里面这个数字的性质它也分正负数啊这些，然后正好是我就把那个分子分母什么这些给它对接到这个自然的这个物象里。其实就是用数字的这个那个正负的这个性质 然后呢正好对接到咱们正常话里面那个这个事物的那个阴阳，哎，就是这个两面性，哎，正好对接上了， 嗯， 然后从此之后我就是按照这个方式去画。然后今年那个这次咱们那个展览啊，参展的作品也是其中有一件作品就是那个水中石啊，表现的也是，哎，就是那个按照这个思路去画的一块石头啊，在这个水里或者在海里啊，像一个孤岛一样啊，然后中间，哎，就是用这个数字，哎，连一连，然后感觉这个，哎，它这个主体和影子的关系啊，还有它的这个正反面的关系啊，哎，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虽然说这个艺术作品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但我就特喜欢问艺术家本人，你们创作的东西想表达啥？所以想问问海鹏啊，就你今年带来的这个作品，你觉得最想传达的是你什么样的一个思考？ 这个对，因为创作的时候吧，有时候真的是以这个艺术这东西，它是以这个表达为出发点的。然后多数的时候呢，还是你对我想的时候，都是按这个，就是客观事物的感受吧，啊，或者说是生活里的一些感受，然后你就转化到这个画面里去了。你不管画什么，其实有些时候艺术家看这个物象的时候，总是感觉在看自己的那个感觉啊，其实就是在看自己的这个对他的看法和认识啊。所以就是比如说今年那个作品水中石那个作品，然后我其实当时画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表达，就是说每个人就像这个一块石头一样，然后在这个水当中呢，它相对是有一点孤单啊，然后呢，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它其实又是一个是一个暗的感觉，然后呢你又那个逃离不开这个生活的这个海呀，或者是这个水的这个给你的那种冲击呀，基本上就是还是感受吧，以这个感受为出发点，然后呢去那个用我说那个数字的方式去表达这个有一些里面的具体关系，比如说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啊，这个物体的和它影子的关系啊，它能象征什么呀，哎，然后用这个方式把自己对这个世界和事物的这个认识，哎，给它用画面的方给它画出来啊，基本是这样的。 虽然是海中的一块孤石啊，但是它可能跟环境的关系跟宇宙的关系是可以有很多算法的。 是的，就是对，我就是按照这个角度，哎，去画这张画啊， 真的得好好悟啊。那我也想问问那个春慧了，因为春慧今年带来的是植花霁月这个系列是吗？ 植花霁月是我一个比较大的，也是我刚开始的一个系列。这现在的这两件作品呢，也的确跟这个系列是有一些关系。 你说说今年你带来的这两件作品，就是你的思考是什么吧？因为你从用的物料、材料和它的颜料可能都很特殊啊，你想传达的、想让公众感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考？ 我这次选的这两件作品其实都是我自己制作的一种用胭脂虫作为原料的一种颜料，就是它是一种从仙人掌上出来的一种小虫子，然后把它做成了颜料，所以它是从淡粉色开始一直到深红色，它是有很多个色阶的。所以这两件作品呢，一个是虚拟这个作品，我是这整个一个系列的作品我都是在探索一个边界的问题。我们可以明显的从这个画面上感觉出来，其实它的中心的这一朵红色的，我们可以叫它花也好，或者叫它一个什么形态的这个主角也好，它的这个描绘对象的所有的边框是受这个纸面的边缘的控制的。我就是想在探索一个对于边界，对于我们所说的每个人其实都能感受到的有关于这种天花板或者是触摸不到的边界的一种探索。我觉得边界对于每一个不管是视觉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一种探索都是很重要的。那这是一个完全用这个胭脂虫做的一种非常红的这个色阶来表达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跟 太湖石有关，因为我非常喜欢太湖石的它的观赏角度也跟边界有关，因为我更欣赏的是它的孔洞，这个孔洞就既像是一个出口又像是一个入口，它是互通的，也许是从时间上或者是空间上，所以我一直在想考虑这个问题。就像您刚才说的，我是从新疆长大的，那其实但对于我觉得从80后的或者是艺术家或者是年轻人也好，我觉得对于故乡的感受其实并不是那么深，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在18岁的时候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大部分人吧会到另外一个地方上大学，然后就潜移默化的受到了当地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尤其是现在说话大家好像已经弱化了方言，所以就是好像不太能感觉出来，哎，这个它到底是故乡是哪里，所以我觉得对于我的艺术上的故乡也许是，就是我觉得故乡呢是这两种，一种是我时不时就要去那个地方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文化和营养，然后吸收到我身上，然后我再走下一段路，还有一种就是在心里面也许有一些故乡是永远达到不了的，就是去不了的地方，或许只是在记忆中，或许是想象的，所以我觉得这么长时间我在克孜尔就是研究所也临摹了2年的壁画，但是我依然是在很大程度上不就是也可以说不敢去把这种非常古老的有力量的东西直接放在我的画里，直接放在我的创作里，所以从今年开始的这个创作我开始慢慢因为就像我这个系列所说的隐逸的主角，我想把它从我的记忆里面拉出来，看看是不是既然以前花了很长的时间打进去，看有没有可能再把它更好的拿出来表达一下。 这是一个跟乡愁有关的故事和一种思考，可能对于很多的新疆的孩子来说，确实像这个春慧说的啊，就我们考大学可能会离开新疆，可能这个乡愁会变得很模糊很暧昧，所以当春慧再回去找寻的时候，再把它拉出来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我觉得说到作品啊，大家这个百闻不如一见，不如去青年艺术100去看一看。我不知道两位昨天开展之后有没有去转一转？去了。 对，我昨天去了，因为昨天是那个开幕啊，有一个开幕式。然后去了之后，感觉真是，因为它一年一个样，因为我以前也每一年也去，但是今年就是感觉它那种多元化的感觉会更明显。就是说你一看到这个各种创作它的这个表现媒介呀，呈现的方式啊，就是让你这个眼前一亮，就是能感觉到这个每一个创作者他的这个呼吸都不一样啊，就是那个印一个样式很多元化。然后这个我就觉得还真是挺难得，而且这样也对，因为当下的这个年轻人也好，还是这个青年艺术家也好，真应该是有一个自己创作的这个风格啊。然后再一个就是那个他这个展览这几天他也结合了很多的活动，对，这个活动真是很密集啊， 很密集、 就是、对，然后看展的同时你可以听听这个讲座，然后也可以那个关注一下那边的那个比如说小孩的活动也等等，然后经常会那个看到其他人的作品的时候，就让你去就是思维上会冲击一下，或者他是这样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自己是在这个创作状态里，然后他是可能是往深了走，或者说纵向去走，然后你去看别人作品的时候呢，啊，你是发现，哎，他是这样的东西，对，所以看的时候我还觉得，这个还挺惊艳的，而且是各式各样，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几天咱们听众如果要是这几天有时间啊，然后要是那个时间也方便，其实可以多来看看展，因为这个真的很难得，因为一年就一次，然后每一年还不一样，明年可能就另外的样子了。所以就是挺难得的，我觉得。 青年艺术100是一个特别活泼的展，而且这两年是越来越放飞，越来越活泼了。 是的， 有很多就各种各样艺术形式，像我们说的画啊，然后装置啊，可能新媒体，可能还有一些行为的一些作品，对不对？ 有的。 那个海鹏，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推荐一两个呗。 觉得给你带来一些奇思妙想的东西。 今年就是我昨天就是那个大概看了一下啊，然后那个有些时候吧，其实还真是不太敢这个好说，虽然是这个因为艺术这些东西有时候作品吧，它呈现的这个面貌和它表达的内容吧，它是有些时候要不讲解或者说不细了解，还真是不太敢断定。虽然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是属于这个业内或者说相对了解，但是有时候也很难去有明确的判断。但是昨天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有一个行为啊，就是那个一个女艺术家，然后她那个披着那个她自己做的那个毛茸茸的这个类似于这个一个像动物的这个皮毛一样的这个衣服啊，完实际上这个是她应该是她自己做的，用那个银针啊，大头针那种金属的针啊，看着很绚丽很漂亮，但实际上当你摸它的时候呢还能扎手啊，它也是有这个表达在里面啊，然后 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 是的。然后昨天真是吸引了很多人，然后那个表演的时候我觉得，因为对行为我一直是很有敬意的啊，因为它需要的勇气不一样。昨天这作品我印象很深。 那个春慧有没有去看？ 对，因为我是从布展开始就时不时的去一趟，所以我也看到了整个团队为这个青年艺术家做出的巨大的努力。一直到昨天中午3点钟开幕，但是我的印象中到12点钟大家才开始把最后的收尾工作做完，所以的确是非常辛苦。 就春慧的性格让我觉得就是很静，包括春慧的创作的空间我也看了，就非常的极简，而且他确实是需要深耕的，可能更多的时间是独自一个人创作。那每年的青年艺术100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信息量巨大的，对吧？有新的作品艺术家，然后大家都碰撞在一起，会不会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其实这个呢倒是没有，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的冲击力是最大的，因为我会有其他的方式来对自己进行不断的刺激。那我觉得呢反而青年一百这个平台开始展览的时候反而我觉得非常放松，比如说有一些互动型的艺术作品，他们今年是有好几个板块有这种新的策展人介入，所以我觉得就是更加，当然是非常年轻的策展人，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有一个这种交互型的这个展一个作品就是叫你拥抱了吗？因为我觉得看了这个以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那种像穿着像那个熊猫一样的那种小外套，然后所有人都可以穿上啊，穿上了以后呢就抱上几个小朋友啊什么的，就几个人把它蜷成一个圈，然后就在这个场馆里面慢慢的观看，慢慢的行走，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这个好像跟这个疫情有关系，就是人和人间的距离和靠近是不是有一些隐喻在里面？ 对，它这一块板块呢我看了一下是以跟疫情有关的几个文学作品为主，比如说它里面提到了十日谈，提到了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以这种文学作品的几句话开始贯穿了整个展览，就是这个板块。那我觉得它可能跟这个是有关系吧，就是特殊时期下大家怎么样可以更亲密的方式在一起交流，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是青年艺术一百每年的展上都有很多动物的意象，说每年都有大象，今年又有熊猫，而且他们今年除了这个青年艺术一百之外还有儿童艺术一百，还有很多小朋友亲子可以参与的环节，所以真的是非常年轻化，非常的先锋，而且艺术形式也非常的多样。板块应该是有4个，这个周末刚刚开展啊，今天也非常高兴邀请到这次参与青年艺术100的两位艺术家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们参展的一些心得。那在下半个时段呢，我们会来聊一聊他们是如何形成自己各自的创作风格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Done.

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回到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你播出的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非常欢迎你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这个艺术的周末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个这个周末刚刚开展的一个非常活泼的一年一度青年艺术盛事，青年艺术一百，在这个周末已经如约而至了。那今年呢，也是青年艺术一百十周年，现场是汇聚了100位当代优秀的青年艺术家，近400件超乎想象的艺术作品。那大展呢，也是已经启幕了，五大亮点将依次揭开2021年青年艺术一百年度展的神秘面纱。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这一次带着作品来参展的两位青年艺术家，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们的参展的感受和他们各自的创作的经历。我们欢迎林海鹏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坐在海鹏身边的是另外一位青年艺术家康春慧，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艺术家康春慧。 欢迎春慧啊。我们上半个时段跟大家聊了聊你们参展的一些感受啊。其实每一个青年艺术家，我觉得去找到他们各自的一个风格和一个创作的一个路线还是挺不容易的。 是的。 是不是？ 是的是的。 海鹏非常有共鸣啊。 对，这个我感触还蛮深的。 你自己有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像我那个，其实我那个创作吧，它就是在这个作品的语言和风格上其实是挺好辨认的，就挺明显的。那么这个就是其实对于一个艺术家和创作者来说，要想找到一个自己的语言方式，形成这个风格，它不是一时的事儿啊，它可能需要长期啊，就好长时间的这个积累和摸索。然后我那个时候呢，其实具体是从本科毕业创作啊，和那个上研究生的时候形成这个风格，但是经过了这将近10年时间到现在，因为就是也反思嘛，然后自己一回想，其实一个人那个形成这个艺术风格呢，他有一个内因在里面啊，就是说有一个你这个人的内在性在里面，就是说，可能到一个阶段啊，就是说你在这个读研学习的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年龄基本上是人的这个人生观和世界观成立的时候啊，形成的时候，但是呢，就是比如说你的成长过程啊，你的一些经验呀，啊，你的一些感受啊等等，经历这些呢，其实它是一个前期的啊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积蓄的东西啊，就像是一个内力似的，然后有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当你这个在校学习的时候，然后可能身边有这个朋友啊老师们啊再给你一些指点，那么你可能马上一下就找到自己那个风格了，就是你看到这些元素的时候，你就是能想到这个就是自己的审美，然后你就把是凡你认为就是你一看到它，你就觉得这就是自己，你就不后悔了。比如说我当我看到直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就是我从小的风格啊，就是有那种就像是那种物质性的那种感应啊，然后再加上比如说平时思考问题的那个习惯，可能有些时候呢相对严谨一点，那么我对数学数字呢又很喜欢又很感兴趣，然后就这样把这个所有自己认为 就是能代表自己的这个元素，然后最后慢慢的那个整合成一套语言，形成一个画面。 嗯， 但是这中间它还需要一个，就是说你思想上的一个一个探索，或者说形成一套这个世界观，哎，然后它有就作为一个内容吧，啊，然后这个外在的这个语言，它是一个方法，就是这样形成的。 海鹏在就是你的创作风格形成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作品或者什么样的事儿，对你的这个创作风格还造成蛮大影响的？ 还是有的。其实我这个创作的风格形成，包括在这个艺术的这个路上，就是到目前，其实我的那个研究生导师啊，我导师他对我影响蛮大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在读研之前，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是属于那个就我经常那个感觉自己特别幻想，就像那个自己是那个武侠小说里那个张无忌，就我经常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就是你有了一个内力，然后就像是他有了这个九阳神功一样啊，他是一个你的内力那种，但是说你没有一个外加的那个拳法那个招数去打出来，然后你就觉得你就没有出口啊，就你的那种感受没有抒发的地方啊，就是有些时候可能经常会有那种就是像是就情感上那种横冲直撞或者说那种挣扎的感觉。然后有了这个语言之后呢，那个时候就是说我的这个导师啊，然后他对，就是看到这个学生的这个风格呀啊，还有他的习惯呀，然后就是不断的提点，然后每次提点就是啊，腾空一跃就豁然开朗，然后我自己就是再弄不下去的时候，他又点一下，然后我又知道怎么回事了，然后这个就是，然后就是在那阶段形成了这个艺术的这个理解和这个风格，所以我这个。老师他对我影响蛮大的。 我觉得很重要的还是老师的那种包容性启发性啊，他不断的去鼓励你。 对，是的，真的是。因为这里面因为在学生年轻的时候，有些时候真是他看问题都是片面的。然后那个有些时候因为导师看你们那种都是很包容，然后再去像教这个孩子一样或者学生一样去指点你。真的，对，也其实也很感谢的。 那春慧呢，春慧的作品其实我觉得会就作为女性的角度啊，我觉得她其实有一种女性主义的感受在里边。然后春慧个人的这个风格呢，也是原来生活在大西北，后来又去了海外，你觉得你的创作风格的形成里边有哪些元素或者阶段其实是在你的创作风格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 首先你的这个感受非常敏锐，的确最近呢就是这段时间我也非常关注这种女性方面的话题。但要说到这个我自己的创作的出发点，因为这跟我就像刚才这位艺术家说的一样，就是我们自己的经历是不能忽略的，或者是不能完全遮盖的，其实也没有必要遮盖。那我因为小的时候呢，因为我父亲就画画，所以在小的时候接触的全部都是国画的东西。那其实有些东西我觉得离得越近，有一段时间比如说十几岁的时候就想离它越远，这就是不能算是一种叛逆吧，但是的确是有这种感觉。那段时间开始就特别喜欢跟西方就是西方艺术有关的这些作品吧。后来呢本来是打算去列宾，但是我最后还是选择在国内的大学，就江南大学去完成我的学业，但不是这种纯绘画专业，是设计学院。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我在首尔大学上的研究生也是这种多媒体，也就是说我一直在不管是在地域上还是在我的这个求学经历的这个方面，都是用他者的方向，就是这个角度来重新看我现在所在做的这个绘画，传统绘画的这个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的一个长时间的感受。因为回来了以后我的第一个作品就像刚才您提到的那个《直花祭月》， 我就把植物的根提出来开始具体绘画。其实植物的根在中国古代也有非常重要的作品，只不过它是没有画，比如说郑思肖的《无根兰》，它就是因为感觉在这个文脉或者是它的国运就是有这个摇晃的时候，他又想继承这种文脉的这种传承性，所以他就故意把这个兰花的根部没有去画。 嗯， 所以呢这个反而就让我长时间用周围的就他者的这个角度看的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这点。其实刚开始这个视觉形象也是有很多人的觉得观看的不适性。其实就像您说的他还是一个刚开始的一个非常还是会有给大家带来美感，但是不一样的美感的冲击。 嗯， 所以我一直是把这个就持续下来了。对， 我很好奇，就因为在一个艺术世家出生，然后这个春慧也说了，说小的时候这个心在远方啊，就是你父亲对于你现在的作品大概是一个什么评价？你现在在反观你父亲的作品又是什么样的感受？ 如果说真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给我有一些影响的话，有一位我在第一次接触西洋画的时候的一个老师，因为从小的绘画训练就会让形把得非常准，这个时候呢就对于作业非常的怠慢，我们是可以默写的嘛，然后随便画一个什么东西就拿去了，但是他是非常明白的。他那节课下来了以后呢，其实我们是一个工作室，没有未成年人，就是只有我一个，是因为我父亲的朋友，所以他们是一个画室，然后我就平时去画一些素描呀这样。然后呢他看着我画完了以后，第二天他跟我说你是打算以后不画画了吧，因为他这句话我就明白了，其实他看出来我是没有用心在画，但是形很准。所以我就发现就后来我慢慢体会到，就是这个艺术的确是人类所有情感储存的唯一工具。但是我跟我父亲中间呢，因为长期的小的时候的交流，到现在呢我们已经不再交流跟艺术相关的事情了。 嗯， 对，因为 为什么 中间有过摩擦，后来甚至严重到我在大学的时候每一次放假回来，如果说到这个艺术的时候都会争吵到面红耳赤，所以我妈就一直提醒我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你们俩不允许在饭桌上提所有跟艺术有关的东西，因为这顿饭肯定说的非常这个就是消化不好。 听上去应该是一个我觉得得写一万字以上的故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很有意思。我觉得每一段生活经历，就是那句话说每一步都作数，其实所有的生活经历都最终化成了我们艺术作品，因为它是一个集中的呈现嘛。 是的，是的。 其实我也挺想问问两位的，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就是在做艺术创作，因为现在艺术创作的这个路径也很多，比如说很多人一窝蜂的去做新媒体，对吧，然后做行为，就是大家我也听有些人说啊，说明明他的纸面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他就觉得我不能落后，我要去做新媒体， 换一个方式。 对，你们对于年轻人去找自己的风格有什么建议吗？海鹏。 这个就是我就是只能就是说一下自己的这一点体会吧，因为我现在也其实也是很年轻啊，所以也没有太多的这种这个就是很有效的那种指导哈。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如果要是艺术创作这个东西呢，其实用什么媒介啊，就是你用什么方式去创作，选什么材料，这个吧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最重要的还是说你就是对这个艺术的理解和认识啊，或者说你对一些问题的表达，然后还有一些感受等等，然后你有了这些之后，就是就有一句话，就是说一通百通那种，就是说有一个内核的东西，你要是理解了之后，那么你可以万变不离其宗，你怎么变都行。比如说你可以画这个绘画，然后你也可以去那个做一些装置，或者做一个雕塑啊，或者是做一段录像视频都可以，但是这些前提都基于你 对世界和事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为没有这个的话，就是它就不管你用什么材料去做这个作品，基本上它都不算是太成立的啊，它都停留在一个表面和材料的那种猎奇呀、陌生感啊、这些东西上。所以就是如果说给那个就是刚出校门的，或者是这个青年创作者就有一些分享的话，我是觉得还是先把一些认识上的东西哎去下功夫，或者说理解到，然后那个在作品这一块其实完全可以根据自己每个阶段想用什么东西，或者是你也可以用一个材料去深入完也可以去变我觉得这些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我觉得海鹏的认知跟他的作品特别一以贯之啊，就他一直很关注结构、内核、骨架， 是的，是的， 是 的， 是吧？只要骨架你找到了自己，其实 没错，没错， 用什么形式都不重要。 这个、说的真的蛮准，因为我大学毕业论文写的那个题目就是结构的计算。 哇、哦，天哪、 哦，这个真的是， 所以结构是你的本命。 对，经常去对思维，有些时候包括表达这个作品。就是在做那个某种结构的计算啊，事物内部的一个东西吧，还是认识。 春慧呢？春慧可以格外的给这些女性艺术家一些建议啊，因为你自己也面临很多关键选择，对吧？有一些大的转弯，对不对？你觉得他们怎么去找到自己？ 我觉得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觉得艺术本身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构成。那第一个就是技法，这个我们就不说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情感，然后就是我们说的材料。我觉得最重要的情感的这一块就是创作的出发点到底想表达什么。但反过来呢，我又觉得一旦有了这个出发点以后，一定要找到一个材料的唯一性。因为我试过了很多种像多媒体啊，像绘画呀、啊、包括很多的方式了以后，我觉得找到了一个你想表达的点的以后，会有一个最适合它的媒介。那可能是对于我来说，我的多媒体作品只有一件。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当时需要一个时长来完整的表达它，我觉得这个时候需要时长的情况下，那我就用这个方式，但我用的很少，因为只有一个完整的作品，只有一件。那之后就是找到了这个想表达的这个唯一的材质了以后，就一定要坚持下去。那我觉得对于艺术家，对于年轻的本身，当然我也是青年艺术家，对于更年轻的后辈，我觉得就是要坚持吧，并且是觉得这件事情它有一个看起来比较光鲜的外表，但事实并不是。所以要考虑到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人要永远都在跟自己做斗争。其实这件事情不管男女，我觉得坚持下来都很难。至于为什么刚开始我父亲从小也不让我去从事这个，也不让我学画画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一直在劝我说这个路不好走，这个跟自己的这个较劲的这个过程会非常痛苦，而且没有终点也没有退休。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选择的话，先想好中途要想放弃赶紧放弃，就不是一个非要 及时止损吗？ 走到黑的事儿。 对，这个真是这样。 哎呀，能感受到其实艺术这条路充满了很多痛苦啊，充满了很多波折，是不是？其实春慧她走过的这条路啊，我觉得有很多叛逆的成分在，因为你看家里都不让他去画画，然后自己还走出来了，真的是很不容易。其实现在青年艺术家的整个的这个生存的状态也不是那么的乐观啊，因为一个大环境的这个影响，还有就是流媒体，其实流媒体对大家的冲击真的是挺大的。我们前段时间来了一个艺术家，他已经开始用一些区块链的技术去买画了，就是让我觉得完全脱离了这个艺术本来的一个东西。那很多人去分享一幅可能虚拟的画，就我觉得对于青年艺术家来说，能够坚持这条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两位对未来有什么想法吗？那个海鹏。 像我呢，对，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像这条路吧，确实很难，而且有些时候又会觉得很大浪淘沙，而且很残忍。然后就是如果要没有想好，没有一个这个毅力和 我经常说是那种宿命性的或使命性的，如果要是光凭热爱，我觉得远远不够，就是因为热爱那东西跟那个使命一比，它就碎了，所以就是能走下去的，真的有些时候我觉得是命中注定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你像青年艺术家，现在也确实面临很多的这个生存的问题，因为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因为艺术这个东西它就不是你马上见效的一个东西，也不是说你就谁都可以拿它当职业，然后再一个就是青年人创作那个东西它还是存在一定的变化，还没稳定下来，所以有些时候就是就是有一些观望，或者说市场消费不到，这都很正常，所以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就是如果就是你坚定就是对未来有那个信念的话，那么这些都不要考虑，就是你只要把自己做好，然后做下去，然后就时间能自然就都那些问题就都解决了，都呈现出来。 要耐得住寂寞。 对对、 那你对自己未来的创作有什么规划吗？ 未来创作其实，我其实蛮简单的，我就是想那个按照我自己的这个生活节奏、创作风格，然后一点点的去推进和探索，然后就是深入的往前去走啊、然后慢慢的能用它去那个真正的形成一个就是一个系统，然后还能用它去生活啊，然后能够自给自足啊，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挺好了啊。但是有时候也多想一点，就是说，因为我的那个成长对我也有一些影响，然后我经常会想，就是如果说以后吧啊，有这个一定的力量之后啊，然后就是怎么样能用艺术这个方式啊，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专业去那个去能关注一下，就是或者说怎么样去，就有点像现在那个乡村振兴啊或者什么这种，但是这个就是说我只是有一个这种想法，因为这个它不是一个，因为个人的力量可能都没法去做，但是只是有这个想法，然后有些现在的那个心路面对的一些情感和这个经历的问题，可能还没完全的自己的那个和解和那个还没想好啊，但我觉得随着时间这些会有一个自然的呈现。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反哺社会的发心就已经很好了，力量一定会变强的。 对，有时候就是有点这个就算是愿望吧。对， 加油加油。 谢谢。 那春慧呢，对自己未来的这个艺术创作有什么规划？比如说个展啊这方面。 因为从刚开始的这个创作到现在，我一直是延续一个，就是因为我从这个元素，就是根的这个元素开始呢，其实我有的时候一直在对于一些根源的东西，对于一些比如说像神话，比如说像这些很多的这种文化根源的东西，或者我们说的更大一点，一些本质上的东西，有一些更深入的思考，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的作品等于说是我想法的一种外化。那我这次从2022年开始，我的这个隐逸的主角的这个系列可能开始要进行一个比较长期的如果说要长的话，应该是从河西走廊开始，但我自己的规划应该是从进入新疆开始，会有一个十个点位的展览。但这个展览呢，就是我就比如说每一个位置上只有一幅作品，所以我会想重新，就是人非常少，其实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我一个人，再重新考虑一下我跟历史的关系，或者是我跟自然的关系。因为我一直觉得这种寻找是有意义的，所以从明年开始我会进就是开始做这么一个项目。 回到新疆。 对， 我感觉春慧就跟自己在一起，跟自己的创作在一起，就已经足够汹涌澎湃了，就是已经都哎呀，就外界的不要来打扰我，我已经够丰盛了这种感觉。今天也非常高兴啊，邀请到两位青年艺术家来跟我们畅谈他们创作背后的一些感受。其实特别特别希望我们的青年艺术家都越来越好，不管是在创作层面，在生活层面，